他呢坚持做中国菜，同时啊也适当的融入当地的肯尼亚的这个口味。 According to Henry Ting, the restaurant owner, 啊，他是餐厅的老板， Ting Ting was established, 建立啊，成立啊， established in 1978 at the heart of the Nairob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啊，在内罗毕，我们说它的 CBD 的一个核心地带了，用的是 heart of Nairobi CBD 哈，同时坚持啊这个词哈，大家看看怎么来说。我们叫 hold, H-O-L-D 哈，表示拿起来。如果把一个东西呢非常直的啊，非常挺拔的给它拿起来，叫 uphold。大家想想这个词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啊 ？Uphold 它表示一个人坚持一个主张，坚持一个原则哈，表示一个人的坚定的信心，叫 upholding Chinese。Cuisines 啊 ，Chinese cuisines， 那么表示中国的这个菜系哈、啊，中国的这个做菜的风格叫 cuisine，C-U-I-S-I-N-E cuisine， well incorporating local canning preferences 啊，这句话有几个难的单词，融入了一个东西 incorporate，incorporate，I-N-C-O-R-P-O-R-A-T-E incorporate 表示融入哈、啊，这句话呢可以说呢。一个东西它包含了东西方文化哈，那么说 incorporat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都可以哈，所以说它表示说一个东西它既有 A 同时呢还有 B 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 incorporate。 那么 local canning's preferences 后面这个 prefer 这个词大家都会吧，表示喜欢，但是今天这个喜欢呢用它的名词的形式 preferences P-R-E F-E-R-E-N-C-E， 所以这句话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哈，因为有些难度。 Upholding Chinese cuisines while incorporating local canning's preferences。 多年来哈，这个听听餐厅呢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地标性建筑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吸引了大量的写字楼的白领，甚至呢是总统的一些朋友。多年来非常简单 ,four years, 好，我们的 year 后面加一个复数，表示很多年来 ,Ting Ting has become a defining part of city's landmark。非常好的一个词，表示说非常重要，能够对这个城市呢起到一个定位的，或者说呢锁定它内涵的一个部分。Defining part, D-E-F-I-N-I-N-G, defining part of city landmark Canning'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啊，叫 KICC, 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啊，吸引了写字楼的白领，吸引 attracting a lot of office workers, office workers, 啊，非常容易哈。And even 总统的朋友哈 ,presidential patrons, presidential patrons, 那么也可以用成 present friends, 也可以哈，都可以。我们给大家呢有一定难度，大家呢可以用这个 present friend,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看看哪些总统来光顾他这个餐厅呢？肯尼亚前总统的 MOI, 叫 Moi, 哈，是他们的非常忠实的顾客，他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同时呢用现金支付。同时啊，还有几位总统哈也非常喜欢听听的食物。The former president of Kenya,the former 前任的总统啊 ，former F O R M E R former president of Kenya Moi was very good patron for us。后面这个顾客呀，他没有用 customer 这个词，而换了一个 patron P A T R O N 这个词啊是非常的正式啊。大家如果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酒店，我们说这个顾客他都不用 customer 这个词，而用patron 这个词来表示顾客。所以大家以后去酒店的时候呢，留心一下。A patron for us. He comes almost once a month. 每个月来一次。And pay in cash. 用现金支付。大家学会这个介词。Pay in cash. In cash. 表示说用现金。And other presents all enjoy their food. 啊，特别喜欢他们的食物叫 enjo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ing Ting, a Chinese restaurant located in central Nairobi, has been serving local Kenyans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with its delicious dishes and a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